着希望的模样，金鳞飞舞般藤蔓生长，和神迹一起被无限拉长。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我站在魔法阵中央，俏皮的狙击快打点厅堂，月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 将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从何而来？

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这里是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春励志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这个开头一点都不彪悍，好吗？彪悍还是需要解释一下的。2018年开始呢，北京青年广播将会在每天上午的8点到10点重磅推出这档青年广播的头牌节目《青年说》啊。大家好，我是青年珊珊。 那么《青年说》每天将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青年资讯，当然还会邀请重磅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青年人的那些事儿。 哎，对，如果大家想看我们的话，可以来到这个视频直播来看哈。当然你可以先收听，在北京地区通过双频 FM98.2 AM927来收听。如果想看看我跟张悦今天搭配的这个，反正就是不怎么黄不怎么绿。 我去，我俩好像撞色了。 我就咱俩这衣服今天很搭，你知道吗？像少儿节目主持人。要是想看的话，可以来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看我们俩今天到底穿什么衣服，好不好？我们正在直播呢。 好，话不多说，首先进入我们的活力最前沿，我们可以放一个小片花试一下。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哇哦！ 这个片花还是有意思啊， 这个电影很动感，特别想跳起来。 那么今天是2018年1月1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特别为您总结过去的2017年，并且展望已经到来的2018年。 哎，对，前一个半小时呢，我们将谈谈在2018年有哪些和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定即将实施。 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盘点过去一年中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令人关切的大事儿。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听好了，我看到了，其实在微信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开始来这个打招呼了，电话一笑说微微一笑告别青年说开始威武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们威武的报上来，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呢？ 嗯， 昨天是周末、月末、年末，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一天，跨入2018年的呢？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和我们留言，说说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当然，花椒直播也可以啊。 对啊，所有人这个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就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什么？ 嗯， 就是昨天你干了什么事儿？ 对，干了什么事儿到底？ 好，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啊，又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将正式实施了。我们整理出了一些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新规定。 哎，对，第一条是从今天开始，大家随旅行团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导游如果强迫游客购物，将被吊销导游资格证。 嗯， 好消息。 嗯，按照规定啊，游客可以要求导游展示电子导游证和导游身份标识，而且导游不能擅自变更行程、诱骗或者强迫游客消费，甚至向游客索取小费等等，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是的，那这样呢，对今年有计划跟团出游的朋友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啦。 嗯， 导游的行为更规范，游客也将玩得更舒心。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经常点的外卖吧。 好 啊，昨天我中午还好像还叫了一个外卖。 是吗？ 啊，这个现在许多青年人都喜欢点这个外卖解决三餐、但又担心这些外卖是否干净、卫生、安全啊？ 是的， 老看着是安全的啊。从今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规定，外卖餐饮商户必须有实体店，你不能说搁家做一下 啊，并且必须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 啊。这针对的应该是那些就是野餐厅，其实没有实体店，但是他可以在网上开外卖餐厅、开外卖服务的那种餐厅哈。所以说呢，也会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呢，另外送餐人员呢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配送过程当中食品不受污染。以后呢，点外卖也会更加安心了。 哎，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一个新规吧，说公共图书馆应提供4项免费的服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法、将于今天正式实施，其中提到了4类应向大众提供免费的服务，以后朋友可以在各大图书馆内免费享受这4项服务了。 太好了，他们分别是文献信息的查阅和借阅、阅览室、自习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放、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还有国家规定的其他免费服务项目。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一个跟买车有关的消息吧。这个从今天起到2020年底，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呢，都将免征购置税。太牛了啊！事实上，早在2014年的9月，国家对于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就给予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优惠，但是有效期是2017年12月30日，就昨天啊。也就是说，这次新规相当于将之前的这项政策继续延后了3年的时间。 那么，免征车辆购置税能给大家省去多少钱呢？咱们举个例子哈，如果您购买一辆价值20万元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免缴的购置税是将近2万块钱。这个规定还真是给老百姓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怎么度过的？今天是1月1号了，无论是您是开车出来玩，还是现在在床上哈哈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您都可以跟我们互动。昨天您都干了点啥？或者说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当然你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和我们留言。 对，我的这个跨年活动咱们俩要先抛砖引玉啊。 可以啊。 你干嘛了昨天？ 我昨天就是吃饭然后喝酒、 喝到几点？ 喝到3点。 好的，喝饭2018。我的活动就是看芳华，我觉得挺好看的。 哇。 我觉得好看。 好看吗？ 好看。 我觉得还可以吧。 世上 是、 有多 哇 美丽的花，不能夸你知道吗？来吧，继续。 对，然后 新能源汽车的事儿是吧？ 对，我们来看看那个小满给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啊。他说印象最深刻的跨年就是在好朋友的店里，一群人盛装闪亮，结果死党忘记买电脑，买电也就 没了空调、 啊、 所以说大家盛装这个准备跨年的时候没空调了，热死了一帮人 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吧。 嗯嗯， 然后最后做的妆都花了开心。 对，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吧、 嗯、 好吧啊。第六条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首付最低只需15%，这意思就是大家都买新能源汽车吧。从今天起，如果您贷款购买新能源汽车，首付啊最低只需要15%。 那其实如果大家再仔细看这条规定的话呢，就会发现根据这个最新的新能源汽车贷款条例，商用的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呢是75%，而自用的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是85%。对于有打算购置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优惠，可以关注一下。 嗯，其实所以说这个包括刚才咱们上一条新闻说的免征购置税啊，乱七八糟这些新规都从2018年开始了。 嗯， 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买什么新能源汽车啊，肯定便宜。 嗯， 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在开车路上的人啊，是开这个汽油汽车、柴油汽车啊，还是新能源汽车的啊？嗯、新能源汽车的应该印象比较深刻啊。 哎， 您可以这个多买点东西了。嗯， 来吧。哎，如果是这个不买新能源汽车呢，能不能买点别的车啊？ 可以啊，小排量的车也可以了，是吧？ 嗯、来看看吧，在这个传统燃油车领域呢，利好政策正在逐渐取消。按照新规，从2018年开始，小排量车的购置税呢将恢复到10%。 嗯，国务院始终实行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啊， 嗯、 也就是说您别买2.0T 的了，2.4T 的了啊！2015年时，1.5升以及以下小排量车购置税只按5%进行征收，2017年的税率上升到了7.5%。 按照2017年的这个购置税率来计算的话呢，我们来计算一下，比如说这个一辆1.6升排量，然后价格15万左右的汽车， 哎、 所需要缴纳的购置税呢是9615元。 哎， 那按照这个2018年的标准，就需要缴纳12820元、 哎、 啊。也就是说，大家记好了，如果你这个买的车啊是15万左右的小排量汽车， 嗯、 然后在2018年呢会多花3000多块钱。 哎呀，就是一天之隔呀。 那、 昨天就是9000多块钱，今天就是 啦、哎，没机会啦，已经涨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互动话题吧，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 这个珊珊也可以看一眼啊，就是这个。这个网上很多啊，我们这个倩倩呀说，高三的时候完全没有跨年的仪式，做完一道数学题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啊， 够惨的啊。不过我觉得这是18岁人生的意义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吧。 嗯、 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公正在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什么啊？如果昨天您印象有深刻的跨年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啊，在花椒上、 嗯、 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咱们这样，咱们待会儿也可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连线的记者，他是清华大学的这个广播台的副台长，一个同学、 嗯嗯、 然后咱们待会儿也问问他昨天晚上清华大学的朋友们，清华大学的同学们是怎么跨年的。 对， 好不好？ 对、 啊、 对， 你想啥时候问他都行。 那是吗？好牛啊。 你想啥时候问他都在。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交通的聊完吧。啊，北京高速公路都可开具增值电子税发票。 嗯，那看完了购车呢，咱们来看看这个规定哈。 嗯、 从今天开始，朋友们驾车使用 ETC 卡或者是用户卡缴纳的这个通行费呢，还有 ETC 卡的充值费，都可以通过发票服务平台开具通行费电子发票， 嗯、 不再开具纸质的票据了。 嗯，从今天开始啊，朋友们驾车使用 ETC 或者用户卡交纳的通行费啊， 嗯、 还有 ETC 的卡充值的费，都是说怎么开发票啊，是吧、 嗯？对， 都可以通过发票服务平台开具通行费电子发票，不再开具纸质的票据了。 嗯，是的，如果你这要想开电子发票，其实也可以啊哈、 嗯， 你可以在这个发票的服务平台注册一个账户，并且绑定你的 ETC 卡或者是用户卡， 嗯、 然后也是能够开出这个电子发票是这么开的。 对， 对， 我估计啊，在路上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呢、 嗯， 今天可以试一下啊，反正从今天起就开始了，就没有那个所谓的你给了他钱，呵呵 嗯、 他给你一票， 嗯， 完事儿了，你这个开出去10米，你就把这票扔到窗户外边了，呵呵 嗯、 绝对不会出现这个事儿了。你可以登录发票服务平台，对吧？或者下载票根啊，票据的票根。 嗯 啊，根本的根，票根 APP 啊、 嗯， 凭手机号码或者手机验证码注册以后呢，可以打这个电子的发票了。 嗯，明白了。哎呦，这个大家这个一大早的，不知道今年新年过得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今儿不上班，我估计也不会早起。 啊， 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刚刚前面说了很多的新规啊，我们可以连线一下，试一下，这个清华大学的我们的这个同学，看看他现在睡醒没睡醒啊？睡醒以后呢，可以回顾一下前一天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跨年活动啊？其实对于大学里来说，跨年活动应该更精彩才对。 嗯、 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的广播台的副台长 焦瑞盛啊 ， 嗯， 不知道他现在这个。起床没起床，我们可以连线一下他。 我们来看看我们那个推子有没有推微信连线的推子。 好啊，微信连线的推子， 对对 推推推推， 找一找。哎，能听到吗？瑞盛你好。哎，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我的手机出来的声音。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你可以听到是吗？ 我可以听到啊。你能听到是吧？ 我能听到。 哎， 你们能听到吗？ 能听到啊。那昨天 真的吗？确定吗？ 我能听到。 嗯，好嘞。 昨天那个怎么样？跨年跨的？刚才我们有一个叫蛮蛮的，他在网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他的这个跨年活动是在这个做数学题的过程中度过的，你这也是做作业过程中度过的啊。 对啊，其实是想问一下瑞生，可以给瑞生看一眼我们这个平台播出去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因为我是用我的手机跟瑞生在微信聊天，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系统播出去，然后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看到，其实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画面。 嗯。 你又能看到吗？是嘞，好嘞。然后现在你继续该看我了。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其实就是跟新年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是2018年1月1号，然后也想问一下，你还是清华的在校学生，清华的学生昨天是怎么跨的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部分学生的话，应该还是这个在写作业，或者是在复习，或者预习某一门考试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幸运的同学，他们领到了那个新年联欢晚会的票。他们就会去我们的综合体育馆去看演出。 哦，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连线好像那个没有连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吧？ 嗯。 你说话，我说话能听到是吧？ 啊，能听到。 我说的这个话是通过你的那个耳机传过去的，对吧？ 对。 哦，那我估计是现在还没有连上。 嗯， 没有连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那不然咱们再稍微等一会儿，然后再来跟瑞生连线。 我们先放个片花吧。 这样吧，我们来这个调整一下，一会儿再跟瑞生继续连线，好不好？啊，不好意思哦，等一下。 好，我们先放个片花。好，我估计啊，截止到现在，很多人都在睡觉啊。瑞生呢，这个也是迷迷糊糊的状态。一会儿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平台，然后接着跟大家聊。跨年您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您可以和微信公众号的982魔力工厂啊来点击以后进行留言。当然，你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和我们留言。嗯。 行，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我能听到，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 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放了一个片花以后，欢迎大家回来啊！今天我们是，青年说的第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FM98.2AM927， 嗯， 然后当然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982魔力工厂，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啊， 是的， 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连线了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在校生啊， 对， 是清华大学的广播台的副台长焦瑞胜同学， 对， 希望他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清华的同学们都是怎么来跨年的。 哎，瑞胜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哎，我能听到。 哎，好的，好的， 能听 跟我们聊聊这个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有没有，或者是在清华大学昨天都发生了点什么事儿？ 这个要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啊，就是这个清华每到这个每年的这个12月31号的时候，都会在我们的综合体育馆举行那个新年联欢晚会。 嗯， 然后这个我也有幸参加过几次吧，然后每次都参加的话运气也没有那么好，因为这个联欢晚会是要领票的，你有票才能进。 哦， 然后我就对是这样。 然后这个 毕竟 这个还得领票呢。 对，因为这个体育馆容纳的人数有限嘛，清华那么多学生，对、一个年级的本科生就3000多人了，加上研究生、博士生，还有很多老师，还有工作人员，肯定还是要发票的。 嗯嗯嗯。 然后我记得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就是2015年吧，当时，当时是也是我参加了这个新年联欢晚会嘛，也非常幸运。然后在联欢晚会上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校歌赛的冠军就是傅阳学长和他前面一届的校歌赛冠军那个廖国月学长，他们一起在这个晚会上唱了一首特别特别难的歌，就是林志炫在那个我是歌手上唱的那首叫没离开过。 哦， 这歌特别特别难， 高音歌。 对，就是现场飙高音，就是让人特别震撼，然后一下就把全场的气氛推到一个很嗨的点，然后特别开心。 嗯，哎，昨天的那个跨年晚会怎么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应该是一个清华大学的传统跨年活动，是不是？ 哎，是的，是的。昨天这个跨年晚会呢，这个很遗憾啊，我是在写作业，所以就没有去。 好学生， 清华的真不容易。 这个，因为没有票嘛，所以只好假装一下好学生。然后这个我这边的情况都是二手消息，就是听同学们这个口耳相传，然后再看这个朋友圈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得来的。然后昨天是这个有很多这个各式各样的表演啦，好比说这个学生武术社的表演啊，就是表演这个武术，还有街舞社的一些表演，还有一些歌唱活动。 哎，我问你一个整体感受好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咱们能想象得到清华学生这个演出的质量水平肯定还是非常高的，也想问一下瑞胜同学，你觉得你肯定也参加过清华的那个集体的跨年活动，你们觉得大家聚在一起跨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大家聚在一块跨年，那当然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事了。尤其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晚上约上几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看这个跨年的晚会，然后在新年钟声快敲响的时候，默默许下 明知自己下一年也不一定能实现的小目标，我觉得特别开心。 你昨天有没有许下什么新年的愿望？虽然说你在做作业。 其实是有的，我许下了一些这个愿望。 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我的这个2017年的这个年终总结啊，和这个2018年的这个年初展望，就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 哇， 这个具体说来就是这个2017呢没啥好说的，2018呢也没啥要做的，佛系科研，一切随缘，就是这样吧。 嗯， 突出一个随缘这个字 儿。 佛系科研。 佛系科研。 对。佛系科研。因为是研究生嘛。佛系科研这一切随缘。 嗯。好，也希望我们这个清华广播台和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密切这个配合啊。未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会连线清华广播台的我们的这些这个记者啊。 好嘞。 啊，校园记者和校园主持人们。 嗯、 好，今天就聊到这儿。 嗯。谢谢瑞生，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啊、谢谢主持人，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好，再见。 好，拜拜。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解完了新年新规，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啊。2017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们目光都聚集在了哪里，我们的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令人关切的大事呢？接下来我们将盘点过去一年中发生的重点新闻事件。 哎，2017年的这个第一波热点呢是这个支付宝集五福。2017年春节的时候呢，支付宝推出了五福红包，号称唯一目标就是把去年欠大家的敬业福都还给大家。支付宝的这个五福红包从推出之后呢，随即成为一场全民的狂欢，五福相关的话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微博的热搜上面。 有网友笑称说啊，简直是看到了福字就条件反射掏出手机。还有网友说，帮父母集齐了五福，顺便教会了爸妈用智能手机。最终2017年有大概1.68亿的人集齐了五福。那么不知道今年春节是否还会有一波集福字的热潮呢？ 是的，哎，其实这个去年1月份的时候，除了集福字的热潮，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惋惜的事情。1月29号大年初二的时候，全国人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节日氛围当中啊。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发生了老虎咬人的事件。 咬人的老虎被当场击毙了，男子被送往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男子被咬的视频图片被传到网上，让人特别的难受。 对，咱们还是要这个像安慰一下伤者，咱们继续往后看看二月份的事情啊，盘点一下2017年的二月份。 嗯， 这个月呢，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揭晓了，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家栋， 嗯， 三晋火海舍己救人的王峰， 嗯， 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的秦岳飞等等， 嗯， 被评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 嗯， 此外呢，感动中国还向中国女排特别致敬。 2017年的二月份，萨德事件也爆发了。韩国的乐天集团因此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抵制。2017年的2月28号，韩国军方与乐天集团正式签署协议，转让兴州高尔夫球场，供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那么在这之后，中方反对萨德的呼声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是韩国的旅游业、文娱产业等等，都在中国遭遇了滑铁卢。 嗯，咱们这样吧，咱们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微听首歌曲。我觉得对于过去2017年，咱们总是在回顾、在盘点， 嗯， 然后会想起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包括前两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刷到一个2017年那些令人感动的瞬间， 嗯， 我觉得盘点的时候回顾这一年，虽然大家会有遗憾、会有失落、会有不安、会有焦虑， 嗯， 可是我们更多的还是对这一年充满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嗯， 一年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家人，然后新的温暖的事件，让我们依然觉得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所以咱们来听一首非常温暖的《我很想爱他》，想想2017年你都爱谁呢？ 好，我们歌曲之后再回来。 青年说，继续说。 这感觉看了年轻时候的动画片，你知道吗？厉害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你的大白在问说水呢？水水今年应该不会在青年广播继续工作了。然后但是珊珊和水水有一个群，你不知道是不是啊？你问问年华一笑，对不对？ 对， 嗯， 跟大家聊聊水之间的关系， 嗯， 我跟水之间的关系非常一般， 嗯， 喂， 你和水水的关系非常不一般，对不对？ 非同一般。 嗯 嗯，我和水水呢，这个我和水水呢，这个同班同学。 嗯，对。 然后 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 同宿舍。 对啊，嗯。 然后还同、 哎、你借此来拉近跟我们这个早间时段的那个听众和观众的距离。 对，就 是 说你的大白这位同学，对吧？ 一个意思是不是？这是水水的这个上下铺吗？斜对铺。 不，他就在我旁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我，他说我送你一个礼物。 他这样，我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张月过生日的时候，其实张月那天晚上睡着了，但是呢，12点大家想给他一个惊喜，睡在他旁边的水水就轻轻的吹了一下他的睫毛。 对， 月月，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惊喜吗？ 不是这惊喜。就是我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水水送我一个礼物，水水说我送你一个特别惊喜的礼物，说好的，他送我一本书， 嗯， 叫哲学的解释，我截止到现在都没有拆封。 哎呦，好嘞， 好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啊，这是一个彪悍的节目，不需要解释的青春励志咨询类节目啊。从2018年的1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起啊，我们正式的改版，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青年人的新闻资讯。当然我们还会邀请这个青年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年的人的那些事儿。继续我们的说说我们今天的新闻吧，我们来回顾一下2017年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儿。 是的， 回顾到3月份了，嗯，3月份中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事儿，全国两会召开，引发了全民的关注。那么随后315维权打假又成为了新的热点，日本的核污染区食品惊现中国，耐克时隔5年又出现了气垫门，35体检队危害了13万孩子的眼睛等等事件被曝光，那么315概念已经深入了国人的人心当中。 哎，那这么说的话，3月份的确是一个挺复杂的3月份，因为3月份呢还发生另外一件引发社会争议的事件啊。3月26号的时候，山东的2017年的3月26号，山东的乳母案刷爆了朋友圈。在这个事件当中，于欢因为不堪忍受母亲被催债团伙用极端手段侮辱，情急之下刺死一人。 我们接着说说4月份的新闻吧。4月份，河北的雄安新区成立了。哎，前段时间我还去了一趟啊，发现那个地方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 啊， 消息公布以来，雄县等地随即成为社会关注的暴风眼。同月，大学生的裸贷、裸条等等概念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 对的，4月27号的时候呢，内蒙古赤峰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利用校园贷款平台对大学生实施诈骗的案件，大学生被骗900万。自此之后，国家各部门合力出击打击裸贷等校园网贷风险事件。 嗯，在4月26号，很多人被朋友圈的一条新闻给这个 刷屏。 对，被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刷屏了。那么首艘国产的航母下水，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取得了重大阶段性的成果。那么这件事在社交媒体的热度不是一般的高啊，不少网友都用颜值与气质兼具来形容这艘特别的船。 好嘞，咱们来继续梳理啊。我们到了5月了，也没什么关于5月的歌，直接说吧。到了5月份，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 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跟我们的互动吧。今天我们的互动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什么 啊？ 看到这个沾花一笑说水流到大海去了，哇， 拈花一笑， 拈花一笑， 拈花，你都不熟悉我们这个早间时段的经常出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这样我发现，对，我发现好像把大家都赶跑了啊。我们来看看这 这个多糖啊，这个网友跟我们互动说，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单身狗，印象最深的跨年是大一在寝室里画图度过了漫漫长夜。那么今年有了男朋友，今年 嗯， 哇，那就是昨天有的吗？ 人家估计是昨天留的言。 对，希望可以去重庆的解放碑耍。如果不能一起的话，那看来我还是适合和我的小仙女们一起耍。这是个女孩子，嗯 啊，我这个我看到一条挺有趣的，这个我想要两颗西柚说，印象中最深刻的跨年呢是跟小弟俩人拿着香去点炮，不是响炮，是那种呲花， 哇， 就那种喷花那种旋转的那种，小时候 太浪漫 了，是不是？太浪漫了，跟弟弟好吗？然后呢，没注意。就刺到自己的手了，然后新买的那个皮靴也被刺了，说我知道自己活该，20多岁的人了，该长记性了，以后再也没有放过炮，连花也不放了。 就是刺到以后特别难受，因为我前段时间被水烫了 啊， 我觉得那个拿热水烫的那个皮肤表面特别的疼，比那个崴脚或者骨折都疼。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不注意，我去逛市场，然后有一次我去买一个什么零食，然后旁边停了一辆摩托车，我没注意，你记得那个摩托车就是那个踏板附近是有一个排热的那个桶，然后那种特别特别烫的那种桶，然后我的小腿就直接贴上去了，然后唰就直接烫起一个泡， 哇， 然后我小的时候还因为玩蜡烛，把我的整个手放在蜡烛上烧，然后都烧烂了我的手心，把我妈打死了。我妈说你有病吧，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啊， 这个不知道张悦数学怎么样，珊珊得教张悦语文了。好的， 这个拈花一笑是拈花惹草的拈啊，这么看来的话，张悦不拈花惹草，是一个这个非常正经的主持人。 对，那个我们向那个拈花一笑道歉啊，这拈花一笑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好，我们继续说我们的新闻吧。到了五月份，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我说完了，你是老年人吗？张悦，这不是刚说完吗？ 没有，你没有说。 好嘞，行吧，我都说了，国际规格最高的国际会议 啊。那么也是在五月啊，朋友圈传出一张图片，这是一张大学教授的工资条，让我们终于看到了大学教授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他能拿多少钱呢？ 大家很多人其实网友之前都觉得这个大学教授是属于收入不菲型的，但是。当时那个教授晒的那张图片哈，可以看到这个教授呢每个月工资总额是在15000左右，那实际到手呢只有8000多多一点儿，这可是一位中国顶尖高校教授教学这个30年的月收入。 对， 网友也会说哇，难道只有这么少吗？ 对， 还是挺吃惊的。其实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这个 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咱们问问好不好。你看比如说这个拈花一笑同学，你昨天晚上怎么跨的年啊？ 对呀， 对不对啊？ 你怎么跨的年啊？ 反正我是看《芳华》，然后我旁边这位主持人喝酒喝到3点，这点他适应我还是适应的挺好的。 对对，没事，张爷你好好适应一下，没问题，您放心，我100%。 我觉得不太行，你知道我跟水水就是大家评价我跟水水的组合是我是属于古灵精怪型的，然后水水是那种属于然后有才华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型的那种啊，然后张悦其实应该也跟我挺搭的，我是属于古灵精怪型的，依然那 still always forever。 对，那我呢，你评价一下我。 老干部型， 哇塞， 你就是一个老干部好吗？ 我觉得青年说让我来是来对了啊。 拈花一笑说总觉得珊珊那张纸要拍到张悦头上去。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赵小新同学，对不对？ 对 啊，他现在在。 嗨，赵新同学，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 我们要连线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跨年活动是怎么样跨年的。赵新是我的一位朋友，然后他去哈佛大学读了研究生，他现在在波士顿，然后他哈佛毕业之后呢就在波士顿工作了，所以我昨天就问他，我说哎，波士顿人是怎么跨年的呀？我们也请这个赵新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 好的，就是因为今天特别的寒冷，然后就是今天算是波士顿大概是百年来最冷的一天，最冷的一个跨年。 现在是波士顿是什么时间？ 我们现在是晚上的7:48。对。 然后现在有多冷啊？刚才说今年特别的寒冷，今天波士顿是特别冷， 对，今天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室外的温度现在是-20度，但是那个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0度。 哇 哇， 为什么体感温度和室外温度会差这么多？ 因为就是波士顿风特别特别的大，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就是雪，现在没有，就现在它在，就现在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雪，然后现在雪不是那种外面就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雪就是还是在就是结成了冰块，所以就是现在特别特别的寒冷外面。 嗯，那这个波士顿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志性的跨年活动啊？ 啊， 或者说一般在波士顿 这么冷大家怎么跨年？ 对， 在家吃火锅。 对， 一般在波士顿怎么跨年？你像我们在北京可能 是 什么世贸天阶啊，对这种地儿啊。 嗯，波士顿主要有几个跨年活动，就是前几年我参加，然后就主要是第一个是在那个 Coffee Square，然后那边就会有新年的那个 countdown， 就是计时，然后大概在十一点多快十二点的样子，然后大家都会聚集在那里。然后那个也是波士顿比较中心的一个地带。然后第二种就是说，会放烟花，然后他们就是会放两批烟花，然后会照顾到小孩儿，就是大概在第一批是在 Boston Common，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场，然后在那里七点钟的时候，然后就会为他那个叫 Family Fireworks， 然后就是为小孩儿，因为小孩儿会比较早睡。所以就是整个家庭，然后就是都会一起去看这场烟火。然后在那个，因为波士顿是靠海的，然后所以就是在那个 Boston Harbor， 就是在波士顿那个沿海的那个沿海地带，然后也会放一次烟火，然后是在凌晨十二点的样子。 嗯，哇， 对，然后 大家都会去吗？放烟火的时候？ 对，之前会去，但其实人非常的多，尤其是这几年说就是。这几年可能是今年恐怖袭击特别多，所以大家就是尤其是今天特别冷，然后就会选择在家里待着，然后就前几年都去体验过，感觉是比较类似的。然后它会有目标，然后也是在那个 Coffee Square， 还会有一些游行啊，然后会有一些华人啊，还有一些不同的就是种族，然后会在那边用自己的文，就展现出自己的文化，然后一般华人都是吃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展示啊。还有就是因为这里比较寒冷，所以我们同学也会去滑雪跨年，然后在滑雪场。对， 这太棒了。 对，我他今天他就去了那边滑雪跨年，然后我看他的那个 schedule， 看他的日程表，就是说他们大概在十一点和十点钟时候还会放烟花，就那边非常的热闹。 哇， 你今天晚上什么计划呀？ 我今天晚上就是宅在家里，外面太冷。我今天晚上本来想说就是去朋友那里，但是今天中午我们出去吃了个饭，发现外面实在是待不了。我大概就待了10分钟，我整个就冻住了，然后就回到室内，因为就是室内非常的暖和，就可以穿短袖。 嗯， 所以就是我大概回到室内半个小时我才缓过来，因为外面太冷了。 嗯。哎，你知道我昨天问赵鑫，我说那个我们这个是视频连线，所以说有可能啊需要看一些这个背景啊什么的。赵鑫说好，那我出去吧。然后一会儿他说我查了一下温度是-21°，我们在家是连线。我说可以，全世界人民都会理解你。 对， 那好吧，谢谢赵鑫，咱们做一个邀请吧。如果今天晚上波士顿有什么跨年活动，有什么好的照片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给我，然后明天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波士顿是如何跨年的，怎么度过的这个寒冷的新年。 对， 好好， 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和赵鑫连线，对，然后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和赵鑫连线，聊一聊关于这个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或者波士顿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儿，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那么你的声音和我们的声音全部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大家都会听到关于波士顿好玩的事儿和关于美国发生的好玩的事儿。 好嘞，谢谢赵鑫，也希望你在波士顿度过一个温暖的新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谢谢你，珊珊，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 新年快乐！ 拜拜， 拜 拜， 拜 拜。 其实说到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播个小视频啊，视频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因为我觉得刚刚赵鑫聊的那个跨年的那个感觉特别好。而实际上呢，我也经历过这样放烟火的跨年。所以说那个张厂长张月跟我说那个珊珊每天要准备一个小视频，然后我今天就用一个非常懒的方式，用的是自己的视频。 哇， 而且是当时我本来有两个版本，然后我是去年12月31号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那个跨海大桥那里，然后它是放世纪烟花嘛，很多人会聚集在那里看烟花，然后倒数，然后跨入新的一年。 哇， 我本来有两个版本，一个长的，然后47秒，但是我觉得这看了放烟花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截了一个10秒的， 哇， 然后给大家看一眼，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来吧， 其实跨年活动我觉得这个很丰富啊，但是能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珊珊的跨年活动很少啊。 我希望可以播出来哈。 九八零的时候， 哇， 所有人都在欢呼。 哇，太棒了，太棒了， 是不是太短 了？但是我看着特别激动啊！ 啊，激不激动？ 可不可以再放一遍？ 连播是不是？你认真的吗？ 真的是认真的。对，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啊。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是一个倒计时的一个现场，然后在放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烟花。 是的、，everybody 聚集在那里，然后要排队排很久，你知道吗？ 对，可以，大家可以去花椒活力酒吧搜索活力酒吧来看看这个视频， 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我印象当中，其实当初有很多人是从昨天晚上或者就开始排队的，因为想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那个烟花，比较难。但是我没有拍，因为中国人不差钱，还是可以解决的，有解决的途径。然后，但是你位置不会那么好，真的最好最好的看烟花的位置是一定要你自己亲自排很久很久的队。很多人带着那个，真的是带着所谓的要坐在地上的褥子啊，然后排了一整夜， 真的 就为了那一刻， 哇， 就为了倒一起倒数十九八七六三二一，然后烟花播出来的那一个瞬间。Happy New Year， 希望祝这个今天的观众新年快乐。 哇，真的太美了。 开不开心？ 太美了，真太美了。 我这个视频方式是不是极为偷懒了？ 没有没有，我感觉就是，哎呀， 挺好的， 一下就回到了那种跨年的感觉当中来了。 对啊，我可以走了吧？我任务已经完成了，梦想就跨年。 对，听众朋友可以和我们互动啊，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不管是昨天的还是前几年啊，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青年说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我们的新闻啊，六月了，该六月了啊。 对，六月了。你的心是六月的情。 哇、太棒了，六月。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了， 哎呦，太惨了。 那么从考前准备到考时，这个送考题目纪律，再到成绩的公布，每年六月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月也发生两件大事儿，一个是2017年的6月9日，25岁的北大女硕士张莹莹失踪了，那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另一件事是在四川的茂县山体垮塌，造成了100多人被掩埋。灾情发生后，各方面都紧急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看到七月好了，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七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七月份呢，最大的热点呢，莫过于《王者荣耀》了。这个风靡全国的手游呢，让小到这个上小学的小孩，大到50多岁的奶奶级，然后妈妈级的玩家们都欲罢不能。但是在七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批评王者荣耀不断的在释放负能量，可能造成未成年人的沉迷游戏的一个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发出后，腾讯的股价立即下跌了接近5%。面对舆论的压力，腾讯宣布了最严的游戏防沉迷措施，包括防沉迷啊、设备禁玩啊、实名认证等等等等。 来吧，要继续看吗？ 继续看吗？ 看八月份的这个新闻是不是？八月份呢，网络上爆出了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引发公众对于传销组织的关注。消息称，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在 BOSS 直聘遭遇招聘诈骗，深陷传销组织。7月14日在天津静海被发现死亡。 哎呀，这事儿我现在看看。 还是很痛心。 对啊，就是当时网上传得很厉害啊。那么谴责 BOSS 直聘传播虚假消息的网友有很多。8月10号的时候 ，BOSS 直聘向受害人家属以及社会发布了道歉信，表示立即整改网站，并对于在 BOSS 直聘平台上被虚假招聘伤害的用户承担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在8月份的时候还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2017年8月8号的时候，九寨沟发生了7.0级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呢，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抢救伤员。之后九寨沟县在此举行公祭活动，深切悼念8.8九寨沟县7.0级地震遇难同胞。 也就是在这个月吧，海底捞还曝光了一件事儿啊，说8月25号法制晚报发布了一则卧底海底捞的报道。记者拍下的视频中，后厨是老鼠横行啊，扫垃圾的簸箕呢是放洗碗池中清洗，用火锅漏勺掏下水道等等，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儿啊。 所以说当时网上确实很触目惊心，看到以后，哎，嗯， 真的是因为这个餐厅本来是被号称人类已经不能够阻止的餐厅嘛，一夜之间也是被拉下了神坛。但是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呢，他又因为两则声明迎来了史上最快的民意反转。有网友评论说，相比于其他的只会临时这个把这个责任甩锅给临时工的企业， 好发了一个声明， 哎，对，还是挺有良心的。不少人呢颤抖着双手，流着热泪，给这个餐厅点了一个赞。 对，这个我觉得褒贬不一吧。有些人说，反正我这个后面就海底捞我就很少去了。但是这个确实触目惊心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不管是您在开车的路上、出去玩的路上，还是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看我们的直播，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随时留言。我们今天是2018年1月1号青年说的第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整点报时后我们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你在笑什么？珊珊？ 没有，我刚才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一时间走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咱们这电台哒哒哒哒哒哒，我又好像出现了小时候看动画片的画面，不知道类似什么《圣斗士星矢》还是什么，我就开始一直在回想那个画面的感觉。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我注意到了，您是包大人吧？ 不，那是因为我看小的时候看动画片，特别想钻到电视里去。然后就使劲的磕，就是坑那个电视。 我额头上也有，你看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有这儿有坑，这叫聚宝盆，你懂不懂？来，我们继续盘点一下2017年发生的大事情，好不好？九月份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9月13号的时候，苹果公司发布了首款全屏幕手机 iPhone X。那其中呢 ，X 其实就大家看到那个 X 的形状哈，是罗马数字10的意思，代表着苹果向 iPhone 问世10周年致敬。那这个售价咱们就不说了吧。 对，但是确实是最贵的 iPhone 啊。 对，挺贵。 这个又得卖肾了，是吧？ 肾不多，省着卖。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10月份的消息吧。携程的捆绑销售引发的热议啊，那演员韩雪怒怼携程的捆绑销售。 在韩雪在微博中写到说，携程我要对你说再见吗？作为一个在携程获得天外飞仙称号，截止目前总里程超过99%的旅行者的我，曾多次发现并手动取消隐藏在订票信息下的预选保险框，就是说其实就是类似于强买强卖吧。 对， 嗯。那韩雪在微博发出后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留言，那么大多数网友对捆绑销售这点非常的敏感，大家都表示经常被携程套路，一不小心就入了这个捆绑销售的坑，也是不少人舍弃携程的原因。 是，我想起当时大家还是在讨论一些事情，比如说还是可以去取消一些这个设置， 对， 然后就不会遭遇这种捆绑销售。然后但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还中国还发生的另外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啊，其实也是全世界的大事，那就是19大召开了。在19大报告当中，大家最关心的两个亮点就是新时代和新矛盾这两个词。新时代是指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也从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亮点被许多网友转发刷屏，也引起了许多青年人的关注。其实这事儿我自己还是挺有感触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去聊这件事情好不好哈、啊？但是我的确感触挺深的，因为这个答案其实咱们从小背到大的。 对。 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是什么？是这个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这个物质生产水平、社会发展之间的一个矛盾，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改变给我很大的温暖，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社会发展的时候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的因素，可能我们总是会觉得不充分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公正的感觉让我们心有愤愤心有不平，但是我觉得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报告，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把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质的改变，它改变了，真的改变成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正视这种不平衡和不充分，然后也在充分的去考虑人民的美好的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的需要，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一件事情。 是的，我们再和大家看看留言吧，很多网友和我们留言啊。 你看特别逗，年华一笑说，但是有点同情今年中高考的孩子们，因为答案改了，万一填错。然后还看到了，他说这个他喝酒也是，跨年也是喝酒的活动，还说了昨天晚上永定门有倒计时活动，有没有人去看了呢？啊，也想听听这个现场的这个发回来的感受性的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看过可以告诉我们。 那年华一笑可以跟我们再说说你当时的感受吧。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网友和我们的互动留言，说跨年印象最深刻的吧。这个冰上的水说，我印象最深的跨年是中学的我。因为当时我属于不能熬夜型的，所以我的跨年基本上是和周公一起跨的。之前也都没有专门等到凌晨去看零点的烟花，每一次到点儿的时候都特别困。那有一次呢是，有一次是不一样的感觉，是2010年的那次跨年，活生生的喊了三个人和我一块打牌，然后我手气超好，玩嗨了，然后不知不觉就跨年了。 不知不觉就跨年了，你知道我们昨天我们班有个那个群，然后大家在发红包，就有一个朋友很晚出来说，哎呀，跟爸妈打麻将都忘了跨年领红包啦。都是属于玩嗨了的类型。 是的，难得是有一个假期和大家过年。我记得我每年跨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是，就不记得跨年，都每次都是喝到爆， 每次都是就是断片断过去的是吗？ 对， 大概从12月31号下午6点到1月1号的下午2点左右，都是旺季的。 没有，我记得去年的那个跨年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当时在新疆嘛，我在我的宿舍里，我睡醒以后发现我的垃圾箱里有2瓶白酒喝完的， 天哪！ 但是我不知道跟谁喝的。 哦， 这个特别尴尬。 哎，真的，咱们问一下大家一个小问题吧，你们断片过没有？ 对， 断片特别好玩，我跟你们说，断片特别好玩。 哇，你看这个沾花 烟花一笑 烟 花 我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 烟花一笑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是17年前 2000年的时候。 哇塞，那您好好讲一讲 他那个是跨年连带跨世纪嘛。 哇，太棒 了，那是2000年千禧之年，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刻。 对，当时我在上小学。 什么都不懂。 再见，我最近特别生气，我想重新回顾一下《还珠格格》，发现很多网站都不能看，特别烦躁。咱们这样吧，咱们其实新闻已经盘点到十月份了，还是想跟大家，咱们先来休息一下。为什么想跟大家走走心、说说话呢？是因为我在盘点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虽然有很多很正能量的，然后很鼓舞人心的新闻，当然这些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严肃的新闻，甚至是很多让人很痛心的新闻，包括出现了一些很极端的案件啊。但是我想其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我们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很多挫折，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些挫折和这些灰暗给了我们很多生活的教训，给了我们很多生活的记忆。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可能经常会想起这些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这种超人的力量。所以说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叫做 Super Woman， 也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种超人的力量去战胜生活当中的挫折和困难。 好的， 面对成功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开怀大笑，但是面对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自我安慰的和治愈的力量，好不好？我看到了你们在问我问题啊，待会儿回答你啊，年华一笑。我们先来听这首 Super Woman，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尽地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 安静的在身边，无条件给我梦寐求的温柔。放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 寂寞，残忍的反面说不能失去你。 欢迎回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里面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北平好阳光，他说哇有活力的主持人，然后说互动话题是印象最深刻的跨年、嗯、但是他没有告诉咱们他印象最深刻的跨年到底是哪一个他只说这个话题听起来不错咱们还是先来继续盘点一下2017年发生的大事好不好、嗯、11月份中国人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血拼季，叫血拼季、 哎。 如果你是要按这个标准化、标准普通一甲这个、 哎、 普通话来念的话， 对，山人这普通话太标准了啊！ 血拼季， 2017年天猫双十一全天成交额多少钱？ 1682亿。 哎，我太我就喜欢这样问珊珊， 怎么了呢？ 就是多少钱？ 嗯 ，AM 927是吧？ FM、那行，咱们这个月就按这样报算了，不行，还是有件挺严重的事情、 嗯、 哦。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牵动人心的就是对吧？江歌的遇害案。嗯，江歌的这个遇害案啊，我们其实也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回顾了， 对，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挺痛心的， 是 吧？ 是的、嗯、那咱们继续往下看好了、嗯、我们这个别老聊江歌的事情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也希望江歌的妈妈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啊，然后得到她喜欢的事情。 对，我们说十二月份的事儿吧。 好嘞。 啊，十二月份就是昨天那个月份发生的事儿啊、 嗯、 啊，人们关注了一个丁香医生发布的一篇文章，他、 嗯、 的名字叫做一年卖出7.5亿的洗脑神药、 嗯、 请放过中国老人、 嗯、 随即引发了热议。那么文章质疑了啊、有一个公司的滴眼液通过广告的营销误导患者，很多的专业的医生在媒体上也表示说目前的手术是治疗白内障的唯一手段、 嗯、 而不是通过滴眼液就可以治疗的。 嗯， 嗯， 对，那的确人们就开始追问啊，说为什么这个企业敢在没有进行临床有效性实验之前就做出这样的轰炸式广告呢？随后就有人发现啊，的确是有些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一些灰色的问题，然后他们还是胆子比较大，然后也进入了这个人们的视野。我们不看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跟大家这个青年，我们的这个受众更相关的事情好了。 对， 几周之后，中国的广大考研学子迎来了2018年研究生的入学考试。 嗯， 但是在12月26号的时候呢，特别有趣，一些自称刚刚结束考研的网友在微博、知乎、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帖，反映2018年研究生考试的数学科目疑似被泄题。 嗯，很多人这个知道这事儿以后啊， 嗯， 这个因为这个具体经过是大连理工学院的老师李林、 嗯、 在他的主讲的一个考研数学辅导课上， 嗯， 举了很多的例子、嗯，这个例子和实际的考试的这个很类似啊，就感觉好像是不是他在泄题啊？那很多网友就打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电话举报这件事儿。嗯， 哦，好吧。但是发布这个李林辅导课视频的南京中试考研这个机构则发表声明说，称压中知识点实属正常情况，这也恰恰印证了李林老师的教研水平。但是考生们并不接受这样的声明，认为数学题目能够一字不差的压中可能太小。此后呢、 嗯， 相关部门开始核查此事。 嗯。这是我们来说说，我们还是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 刻 的 跨 年是什么啊？珊珊印象最深刻的跨年，刚才给大家放过了、啊。 是的，已经播了小视频了。 对，可以再播一遍。 是不是特别兴奋？ 对，我每次看完都特别兴奋。 嗯， 就是感觉就是那一看就是真的是在跨年。嗯， 而且这个新一雪儿也来了，他说感觉几千年没有来过咱们节目了，太忙了，我们节目都改版了，我们节目都不叫微微一笑了，叫这个青年说现在啊。 嗯， 嗯， 但是忙的话是一件好事儿，说明你的事业在进步，你自己在成长。嗯，特别替你开心 啊。我看到网友九梦说印象最深的跨年是在高中 啊， 当时班里搞元旦晚会， 嗯， 我们班有个特殊的环节是去操场上放烟花。 哇 哦，烟花很漂亮，别的班呢也有很多人出来看，然后特别羡慕我们啊。然后我高中的男朋友在烟花下大喊我的名字、 嗯、 然后说我爱你。 哇哦，一定分手啦。 你怎么知道的？ 肯定的呀。 然后对，然后九梦， 哎呀，像烟花一样的爱情都是灿烂而短暂的。 对，然后网友九梦说啊，我不懂得珍惜，最后跟他分手了，但直到现在好多深刻的回忆都跟他有关，也许这就是初恋吧。 嗯， 嗯， 好开心啊，有很多朋友来开始祝咱们元旦快乐了。 对， 盐城寻爱相粉团，你好久没来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你好久没来了吗？但是看在你祝我元旦快乐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啊，也祝你元旦快乐。还有袁也来了，说元旦快乐，真的希望大家2018年的第一天可以特别的好。我今天其实特别兴奋，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开始的感觉。 哇， 因为你看，比如说这个现在咱们先这样吧，我知道咱们要跟线上线连个线，对不对？咱们先连线吧。 好，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今天特别的兴奋。 好，姗姗来连如何？ 对，咱们是这样的，线上电视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大家都认识都熟悉，是咱们节目的这个艺术常驻顾问嘉宾。那其实2018年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艺术的展览，我们也想希望这个上线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了解艺术，想来看一看艺术展的话，2018年有什么好去处。姗姗你好。 Hello。 嗨。 哎，你好。 元旦快乐。 嗨，元旦快乐啊，我也在此祝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我想成为更懂艺术的姗姗，我想去看好多好多画展，请问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我去哪儿看画展比较好呢？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不聊到吗，2018年至少有135场的艺术博览会和30场这个双联或三联展在全球范围内举办，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天就能遇到一场这个艺术博览会了，当然这还是据不完全统计的这个状态下，所以说2018年的话，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艺术博览会，说真的，就你带着钱，我带着你，我们一块去。 行，我带好钱了，我去哪儿？ 我想聊一聊哈。其实像1月份的话，其实可以像去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1月份其实我可以建议啊，在1月26号到28号，对，是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艺术登陆新加坡这么一个博览会。 好， 能听见吗？ 能听到。 这个就是艺术登陆新加坡的这个画廊啊，曾经达到是173家，2017年啊初也是至少130多家的画廊会参加，所以说，其实目前的话，其实整个的经济的大环境其实还是比较低迷的，但是艺博会提不起这个藏家的兴致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新加坡政府其实也在做出了很多的一个调整，就是新加坡政府在对文化艺术文化方面啊是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但是艺术市场是没有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不只是艺术博览会，所以说新加坡的本土的这画廊状态其实还是很一般的，我觉得哈，所以说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热爱艺术的人啊，我们去这个到新加坡可以去看看，这因为有全球有130家的画廊参加，这是1月份的，这我觉得画出一个重点、啊。 但是我觉得咱们就是今天。姗姗，就是听咱们节目还有这个看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哈，就是大多数还是在国内啊、在北京或者在中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可能这135家135场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非常有名的画展啊，有没有在中国地区的、啊、我觉得好像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咱们着重推荐一下这样的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大家关注一下3月份的这个香港的艺术博览会，我觉得香港离我们都很近嘛，然后也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艺术博览会，因为这个博览会是 Art Basel， 就是香港这个亚洲艺术博览会的话，我觉得是每年的全球很重要的画廊都会参加、 就是那个特别出名的， 而且我每年我也都会去 啊， 对，在巴塞尔，而且在那个时间段有很多的拍卖行也有一些预展，包括很多的一些展览，我觉得3月份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春节后，我觉得的第一站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所以说一般啊，其实我们国人的话，参加这个艺术博览会，去看艺术博览会的话，一般都在3月份。 明白了，3月29号左右我要去。 对，然后整个到4月份的话，5月份其实，因为艺术行业啊，这个行业其实是从3月份这个博览会以后。慢慢的到4月份的这个苏富比和佳士得的一个拍卖， 的一个开始，整个的艺术行业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又开始往这个从淡季往旺季的走了，就是很多人开始又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还挺期待明年的整个的艺术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明白了，那咱这样吧，咱们先来介绍到这个三月份啊四月份这个情况，咱们改天明天连线的时候继续往下介绍好吧。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帮助仙人姐，然后一起来提高我的艺术修养，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啊。那谢谢珊姐，好不好？祝你新年快乐！我记住了，三月底的时候我可能会去香港看巴塞尔。新年快乐！谢谢，拜拜，拜拜，珊姐。 一起去啊！ 好嘞，好嘞， 拜拜， 再见。 拜拜。 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今天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新的开始的人，然后每个周一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特别喜欢立 flag， 包括每个月初的时候，每年年初的时候都特别适合立 flag， 然后仔细的总结一下自己去年有哪些问题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呀，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呀。我昨天也进行了一个很认真的自我剖析和自我盘点，然后自我反省，然后特别希望从今天开始过一个非常有收获的2018年。然后有一个小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这两天在咱们微信群里各种微信群里传的特别火，就是一个钟表当那个分针划过的时候划掉了2017年的失望、焦虑、不安、绝望等等一些负面情绪，然后打那个零分针，然后又重新转到了零点，然后继续往下划，然后开始划出什么成功啊、骄傲啊，一些就是特别那种 bling bling 的名词。然后那个视频其实很多人在转，但是其实我只喜欢那个视频的前半部分，我只喜欢他把2017年清空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转出来的2018年，我们其实无法预测的，我们无法预知自己2018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说2018年一定是成功的，一定是令人骄傲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转到零清空的那一个刹那，重新开始的那个刹那是最美好的，很多时候未知才是最美好的。我们虽然不知道前方路如何，但是只要现在抱着一颗就是特别特别有努力的心态的这样一个向上的心，我还是相信2018年我们可以走出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我看到了海南音乐广播945频道说我329也去偶遇珊珊，是吗？你要去巴塞尔吗？真的假的？我真的有可能会去哦。那咱们3月29号在香港见吧，好不好？来吧，时间进行到了9:27:11，咱们待会儿呢请到了一位嘉宾，叫做刘星毅，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师。咱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不好？咱们一会儿呢继续回来今天的青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跨年活动是什么？也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们一起跨年。我们来听一首啊 ，Someone Like You，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碰到像你一样的好朋友。 It isn't over.